爱不到我最想

我想好好对你说我爱你，没有确定还把我自作多情，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我，如果可以我就不再沉默。我想好好对 就算我会难过。

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。歌声随风飘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